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三，北京晴，36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就埃及遭遇恐怖袭击向埃及总统塞西和总理伊斯梅尔致慰问电。 李克强对全面推进多政合一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 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张德江发表讲话。 余正生出席全国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理想信念报告会。 刘云山出席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创新争先奖励大会并讲话。 证监会出台规定，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行为。 我国启动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定位将更快速精准。 我国对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涉及东海、南海问题表示强烈不满。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6号下午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第41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学习开始时播放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题片，随后何立峰、江大明、陈吉宁、陈正高、陈雷同志先后发言。他们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谈了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体会和意见。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我们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这样的状况必须下大气力扭转。习近平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这就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约束和激励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加快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限三大红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习近平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出6项重点任务。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二，要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要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全面加强环境污染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水污染防治，开展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三要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四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要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五要倡导推广绿色消费，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六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加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管，推进环境保护督查，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习近平强调，要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情形。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追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重视，加强领导，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政府有关监管部门要各尽其责，形成合力。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就5月26号埃及明亚省发生严重恐怖袭击向无辜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塞西总统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这一野蛮恐怖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中国坚定支持埃及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向埃及总理伊斯梅尔致慰问电，对明亚省发生的恐怖袭击表示强烈谴责，向伊斯梅尔总理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李克强在慰问电中指出，中国政府将继续坚定支持埃及政府维护国家稳定的努力。 央广消息，全面推进多政合一改革电视电话会议5月26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要把推动多政合一作为商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工作全力突破，各相关部门和各地方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全面整合优化涉企证照事项，妥善做好改革衔接过渡，确保如期实现多政合一改革目标，让企业一照一码走天下，进一步降低创设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外交部昨天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正式访问德国，并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赴布鲁塞尔举行第19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对比利时进行正式访问的有关情况。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今年是中德建交45周年，德国是欧盟核心大国，和中国在欧洲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外交部副部长王超介绍了李克强总理此访德国的有关活动安排。 访问德国期间，李克强总理将会见施泰因迈尔总统，同默克尔总理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就推进中德务实合作和创新合作、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总理还将共同出席中德创新论坛，并同两国工商界人士进行交流。 在欧盟总部，李克强总理将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举行第19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就中欧关系、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并同欧方领导人共同出席中欧工商峰会等一系列活动。在比利时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将会见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与比利时首相米歇尔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签字仪式，共见记者，还将参观吉利沃尔沃新车展示。对于德国新能源汽车能否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外交部副部长王超表示， 中国和德国双方进行了沟通，我们也相信在双方的这个共同努力下，德方的一些这个诉求也一定会逐步的得到这个解决。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讲话中强调，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准确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座谈会上，张德江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伟大时代的非凡创造，充分凝聚了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是符合国家和香港实际情况，能够为一国两制伟大事业提供根本保障，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一部好法律。张德江强调，20年来，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基本法实践中取得了许多规律性认识和有益经验。 第一，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必须牢牢把握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第二，要坚定维护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第三，要始终坚持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第四，要充分发挥基本法赋予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的制度优势。 张德江指出，一国两制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基本法，加强基本法宣传教育，维护基本法的权威，完善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加强基本法理论研究，健全基本法理论体系。 专程来京出席座谈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发言中说，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是对香港和国家最好的宪制安排，香港和内地的协调共同发展不但能提升两地整体竞争力，更可向世界提供跨制度区域合作的新经验，为一国两制实践赋予新的意义。 央广记者肖莹报道。全国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理想信念报告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并讲话。俞正声强调，希望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全面贯彻党的18大和18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定理想信念，提振发展信心，提升综合素质，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才能。要坚持爱国敬业，切实增强家国情怀，坚持守法经营，切实增强法治自觉，坚持创业创新，切实增强发展活力，坚持回报社会，切实增强责任担当。要按照中央部署，接力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助推脱贫攻坚之路。俞正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教育培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领导干部要按照亲青原则，坦荡真诚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帮助年轻一代化解发展中的困难，成长中的烦恼。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上的重要讲话发表1周年之际，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创新争先奖励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代表党中央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获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刘云山在讲话中指出，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实施，谋划和确定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和重点着力点，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保持严谨求实、拼搏奉献的精神品格，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发扬优良学风，做科学精神的忠实践行者，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者。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华社消息，财政部透露，2017年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超过14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860亿9500万元，比上年增加200亿元，增长30.3%。有扶贫任务的28个省份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达到约540亿元。 砥砺奋进的五年，筑村纪实。 黑龙江省绥滨县古城村曾是有名的贫困村，以前村里只有主干道是水泥路，不仅村民们出行成问题，也影响了致富。如今古城村修整了村内田间路，百姓脱贫致富的步伐不断加快。砥砺奋进的五年精准扶贫筑村纪实，今天请听第11篇《有路就有希望》，采制央广记者徐文。 黑龙江省绥滨县古城村地广人稀，春耕秋收都离不了农机具，以前一下雨，田间的泥土路连大型农机具都没法走，只能绕路。村民关明军： 以前不修白天冷，没有一个大腿都走不了，下雨要绕。 绥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古城村也曾是全县贫困村之一，村里想要修路，资金成了最大的难题。2015年，绥滨县贫困村整村推进脱贫，古城村成了受益者。在国家扶贫专项资金的支持下，村内道路终于全部铺上了水泥，田间路也铺上了锚石。古城村村委会主任胡法良： 2015年扶贫办给我们村修水泥路，修了是2800米，修田间路修了6000米，要不的话这个田间道啥车都进不去。 路修好了，这两年古城村旱田改水田近2500亩，村民的腰包也鼓了起来。今年古城村春耕早早就结束了，村民开始动手在路边种植上了花卉，生活环境也越来越好。村民今年还计划着把本地的大米做出品牌，走出黑土地。 央广消息，中国证监会昨天发布了新的减持规定，从大宗交易过桥减持的监管，非公开发行股份解禁后的减持规范，完善协议转让规则等方面，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减持行为。同一天，沪深交易所发布了实施细则。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如果任由随意减持现象存在，将会严重扰乱市场正常秩序，不利于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依法予以规范。 中国的 A 股市场啊，它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大股东的减持是以散户的买单呢为这个结局。所以从这意义上讲的话，我们的监管层呢，这个不断的升级减持的这个新规，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这个中小投资者，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对于稳定上市公司的这个经营战略都是很有必要的。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记者张树卓报道，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昨天正式启用。该系统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导航定位服务系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介绍，2700座站点规模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一个国家数据中心和30个省级数据中心共同组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这一系统可以兼容北斗、GPS、格洛纳斯、伽利略等卫星导航系统信号，具备了覆盖全国的亚米级实时导航定位服务能力。该系统的特点是定位速度快、精度高、范围广。系统已经在国土、交通、水利、农业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中国自主研制的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蛟龙4500今天将进行水池试验。蛟龙4500重达20吨，长度8米，高3.5米，宽3米，一次可以容纳3人。中船重工702所4500米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胡震介绍， 基本上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设备占到了95%左右，全部是国家自己研发和攻关突破的。现在4500米载人潜水器的载人舱球壳，从它的钛合金的材料、后排杂质到加工工艺到检测，整个的都是我们国内自主的技术。 蛟龙4500更经济实用，将在7月进行海试，预计年底交付中国科学院正式使用。 国家电网公司表示，通过在全网范围内实施系列措施，将在2017年提高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电量的利用率。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国家电网公司新闻发言人张正宁介绍，今年1到4月，国家电网公司通过实施全网统一调度、新能源强制消纳、跨区域临时交易等措施，使得新能源的消纳得到明显改善。 2017年1到4月，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共消纳风电、太阳能发电10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累计气风电量14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了36亿千瓦时，气风率是16.5%，同比下降7.2%，气光率同比下降5.3%。 国家电网公司资料显示，2016年局部地区气风气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气风主要是集中在了西北、东北，占全网的90%，气光则主要集中在西北，占全网的99%。张正宁表示，下一步国家电网将采取更为有效措施，以遏制气风气光的增长势头。 需要完成国家规划的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的目标，加快构建全国的统一电力市场，要落实配额制，明确地方政府在消纳新能源方面的主体责任，加快跨区电网的建设。 此外，为了降低企业使用成本，国家电网公司将全面推进剩余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改革，停止向铁路运输企业收取电气化铁路还贷电价，扩大发电企业和用户直接交易规模，停止征收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等等。 近日，中国第15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圆满完成维和任务回国。央广记者李英浩、蒋碧报道。 作业就是按照 SOP 完成去了。 在仅1米多宽的通道内，扫雷小组副组长刘江进行探雷器调试、信号源定位、植被割除、地雷挖掘，每个细微动作都必须沉稳细致。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扫雷行动。 这两颗地雷靠得比较近，而且这个土非常坚硬，挖起来非常困难，如果力度把握不好，会引起火灾，那就非常严重。 经过现地分析，刘江决定采用清水浸湿法，在地雷上面浇水，再把周围的植被也撒上水，避免引爆地雷时发生火灾。扫雷连监督员黄静超说，他们每天都要穿着重达20公斤的防护服，除了要在通道内排雷，还要重建这条通道。 这个通道是2010年清排开辟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雷场可能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这次在这个任务就是这个通道进行重建。 雷场就是战场，稍有不慎就可能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维和工兵分队官兵就是这样，时刻与危险相伴，用生命换取和平。副队长尹延涛： 截止目前，我们在蓝线地区先后完成了4条安全通道的开辟和61条通道的重建，并且一次性通过了联合国的质量认证和检查验收。 新闻动车组：中国出口欧洲动车组通过欧盟铁路技术规范认证。空客集团在青岛开建 H-135 型直升机总装生产线。山东实施退役士兵单独招生免费教育政策试点，请听报道。 2014年6月，中车朱基公司同马其顿国家铁路公司签署购销合同，向其出口6列内燃电动车组。这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车组首次打入欧洲市场。凭借良好的运营表现，该项目从设计、生产、形式试验等全过程接受并通过了欧盟 TSI 审核验证。中国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洪昌： 通过 TSI 认证呢，我们了解了您的程序和过程的管控要求，这样那就能够确保我们出口的产品呢符合国外的技术条款的要求，来进一步提升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央广记者郭淼北京报道。 空客集团 H135 型直升机中国总装生产线项目昨天在青岛即墨市开工建设，这是空客集团在欧洲以外的第一条 H135 型直升机总装线，项目规划总投资1亿欧元，计划明年完工，设计产能为每年36架，将带动相关配套产业产值上百亿元。空客直升机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基尧姆·富里表示，项目将与空客直升机德国多瑙沃特基地总装线保持同等质量、技术水平及服务标准。 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整个空客团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我们非常看好这样一个项目在中国大力的发展。 央广记者王茂盛、王伟，青岛台记者杨大为青岛报道。 山东首次实施退役士兵单独招生免费教育政策试点，今年计划招生2000人。今年退役士兵单独招生试点的招生对象为符合山东省今年春夏两季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资格、2011年及以后入伍并自主就业的山东户籍退役士兵。参与试点的20所高职院校都是国家师范、骨干高职院校或山东省技能特色名校。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张志勇： 选择技能性、应用性强的特色专业，采取单列计划、单独划线的方式，面向退役士兵单独招生。退役士兵就读高职院校期间，免除学费、住宿费，并按每人每月400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费的补助，每年补助10个月，补助期限呢为3年。 山东台记者杨乐山，济南报道。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郭金龙同志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不再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蔡奇同志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蔡奇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陈吉宁为北京市副市长、代理市长。 中共四川省第11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选举王东明为省委书记。 农业部昨天通报，截至26号，全国已收获小麦3453万亩，标志着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大会战全面启动。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提及东海、南海问题，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表示，中方对七国集团峰会声明假借国际法名义对东海和南海问题指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中方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中方始终致力于同直接有关当事国通过谈判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有关争议，推进各领域的合作，共同维护东海和南海的和平稳定，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海上航道安全。希望七国集团和域外国家认清形势，恪守在有关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充分尊重本地区国家管控争议的努力，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27号宣布，将英国恐怖威胁级别从目前的最高等级危急下调至次高等级严重。22号晚，曼彻斯特体育馆发生爆炸袭击后，英国于次日将恐怖威胁级别上调至最高。截至26号，英国警方已经拘捕13名与恐袭案有关的嫌犯，目前仍有11人在押。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将关注山东余欢故意伤害案二审结束，控辩双方聚焦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王延新、忠诚，主播陈亮、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端午节做什么？吃粽子，看龙舟，买福彩双色球，15亿元京东优惠券免费送，单票10元以上还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食物奖品抽奖。福彩双色球，节日送福利。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